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呢個時間真的很少出現，沒什麼幾可的，就是這個世界盃的熱血世界盃大擂台。但是我們即搞六點半，唯一為什麼呢？就因為因為決賽即這個季軍節今晚四點才開播，無謂令大家等太久。星期六通常大家吃飯又不會那麼早的，今天看完我們這個大擂台看一粒鐘 睡一睡， 跟住食個飯，跟住再瞓一瞓，個時間就啱啱好嘅嚇。所以我哋真係有，所以我哋啲時間雖然咧經常會有啲微調，但微調咧就只不過為咗大家嘅福利著想， 體貼大家嗰個食啊作息嘅時間啊咁樣咯。 即係係嘛？即係我哋除咗話有俾啲好精準嘅心水俾大家之外咧，即係喺呢個精神上嘅照顧咧，我哋都真係 體貼入微。 係啊，就係拎拎個世界盃過嚟啊！真係 唔該 啊！呢個世界盃啊，咁話俾大家聽啦。咁啊我哋喺世界盃決賽之後咧。咁啊，亦都係跟住落嚟咧，就會有一連五集啦，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呢個世界盃嘅回顧啦。咁啊，最主要咧都係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或者同大家一齊重温翻一啲嘅，即係譬如話今屆世界盃嘅一啲嘅一啲再，你可以話係新興嘅戰術。我諗戰術呢部分特別係值得要講一講嘅啦，又或者係一啲嘅舊調重彈，但係點樣去將一套曾經係。即係比較舊式嘅戰術咧，再重新演繹出嚟咧，即係再重新賦予一個嘅生命力喺度嘅。咁亦都會有一啲即係球員啊、球隊嘅起落啦，即係未來佢哋嗰個國家嘅足球個發展會係點咧？咁啊，特別係即係講到巴西啊、阿根廷呢方面啊、荷蘭呢啲啊，都係啦嚇咁樣。 西班牙咧？ 西班牙就其實最唔使擔心啊，雖然佢哋係最早出局嘅一隊嚇，即係咁樣樣嘅。今日嘅主持人咧就 Kenny 啦，有阿維即係 Aaron 啦，咁啊亦都阿咪啦，咁啊有謝賢啦，同埋小弟文傑嘅。好，咁今日我哋主力嘅大擂台啦，咁集中於咧就係喺講緊呢一個嘅嚟緊嘅季軍戰啦，巴西對荷蘭嘅。喺我印象中咧，季軍戰咧會係冇咁緊湊，但係娛樂性啊相對地會係高好多嘅一場。即係我諗係因為大家個心態上面都會係比較放鬆啲啦。由我見90年嘅英格蘭同埋呢一個嘅意大利啊。以至到98年嘅荷蘭同埋克羅地亞咁樣樣啊，甚至乎以往嘅譬如話2006年嘅德國對葡萄牙， 2002年嘅土耳其嘅南韓啦， 即係大家都會欣賞到場咧，即係非常之精彩刺激嘅賽事咁樣樣嘅。咁啊，呢場季軍戰啊，巴西對荷蘭，咁我想小細好先了解一下邊個係撐巴西嘅咧？今日，咦？ 兩個 巴西喎，咁啱， 壁壘分明， 壁壘分明， 冇夾定啊！今日 冇夾定啊！嗱，講明先啦， 分開㗎，真係冇夾定啊！冇夾定。 其實我自己個人咧都會主觀情感都會想巴西咧係可以有一個即係攞翻個季軍嘅，雖然其實都於事無補啊，對於佢哋嚟講就嚇咁，但係撐巴西嘅原因喺邊度咧？今屆？ 巴西咧，其實歷屆有五次東道主踢呢個季軍戰，東道主嘅國家咧就贏咗四次嘅，包括就2006年嘅德國啦，咁啊而仲有就係 再教之前嗰啲都唔好話點多提啦。我哋不如就 focus 翻喺簡介先。 咦？哇，兜得好啊！ 你點解唔 mark 低佢先咧？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嚟數據啲嘢咧都係打破嘅啫。 唔係你講得你就要講埋噶咯，你搞到我而家要抄抄先。 我不如講翻，千禧年之後啦，講翻千禧年之後啦。二千年之後咧，零二年嗰屆南韓就輸咗，其實係唯一一屆佢哋東道主落敗嘅啫，即係喺季軍戰。 係嘛？ 咁啊，其餘嗰啲就即係屆屆都係東道主攞到季軍，反映到咧，其實嗱，即係佢哋點解會打季軍戰？ 九零年就意大利攞季軍啦。 嚇，呢個你補充翻啦嚇。咁啊，點解佢哋東道主多數都會攞到個季軍咧？其實就唔可以話呢個僥倖嘅，即係你四強輸咗一場。咁你為咗挽回面子，同埋你想喺自己國家面人民面前，你都攞翻個美彩啊！咁所以可能佢哋喺心態上面咧，會係有翻個保證喺度咯。 而家我快速咁數一數咧，應該七零年打後咧，其實就真係得意大利同埋德國係東道主咧。就攞個季軍嘅啫喎，嗱我哋逐次數，因為你冇嘅，你咁講咗出嚟咧，你唔講埋落去咧又唔得嘅，即係不能夠唔講噶嗱，下次要注意啦呢一樣嘢。七零年意大利，但係嗰屆墨西哥世界盃嚟嘅，墨西哥就應，我記得就嗰屆係德國係季軍定係咁樣樣嘅嚇。 德國有冇拉季？ 啊，七四年就波蘭啦，嗰陣時有個名將光頭佬拉圖啦，咁啊嗰屆七四年就季軍啦。七八年就嗰屆其實咧就係巴西嘅，巴西嘅。咁啊八二年嘅季軍就應該係波蘭同埋法國之間產生啦，同樣唔係東道主嚟嘅。八六年嘅世界盃咧就係亦都係喺法國。同埋比利時之間產生，咁同樣嗰屆因為墨西哥舉行都唔係東道主嚟嘅，九零年就係啦，意大利舉辦，意大利攞冠軍。九四年美國主辦就美國冇入到四強啦，係嘛？咁唔使睇啦。九八年就法國主辦，法國贏埋決賽啦，即係佢哋唔係攞冠軍啦，係嘛？零二年就係日韓啦，日韓亦都係雖然頭先你講咗啦，南韓有入四強咁，但係亦都唔係季，即係佢哋輸咗俾土耳其。零六年就德國攞啦，啊咁啊，跟住上屆南非亦都冇入四強啦。咁啊，即係換言之咧，喺一九七零年打後咧，咁就甚至嚟六六年都係啊，六六年都英格蘭自己本土攞冠軍啦，係咪先啊？咁啊，六二年就嗱，六二年我再 check 翻啦，即係其實由六六年開始到而家，只係得試過兩次咧，係東道主最後能夠攞到季軍嘅啫。如果你以近代代史嚟計咧，阿維你呢個數據唔係好成立喎。 啊，近代史啫，但我講緊係真係全部啦。大家 三零年開始計啊，係 啦，三零 咁咪三零年嗰啲年代，嗰啲球隊又話：，唉，坐船去啊，太遠又唔去啦，咁啊，即係唔能夠好確切全面嘅。即係其實而家有陣世界盃歷史冇錯啊，你成日講烏拉圭攞過兩次冠軍，但你如果對比翻近代嚟講，其實呢個已經冇乜太多參考嘅意義喺度。 足球模式已經完全唔同， 即係始終你講三十同五十年代嘅嘢，同你而家今時今日。超遠啦，即係 擺個即係唔係舉個具體啲，譬如擺個後衞嘅數量都已經唔同，或者你所謂以前打十字聯防後面有個清道夫，你 以前打 WM 咧二三， 所以 比較嘅 大擂台，其實我都好少質大家噶，但係咁就小心啲啦。 係 今日人少少， 所以我其實都話我都鋪翻條後路啊，數據啲嘢都係大下啫，我都係提出嚟。 咁你唔講數據啦，你講下即係喺個軍容或者士氣嗰方面啦。 巴西毫無疑問，而家士氣一定是跌落一低點噶啦，同埋即係講緊好多就係斯高拉尼，喂，對於佢自己嘅排兵布陣咧，各方面嘅媒體其實有啲抨擊，特別係上一場比賽啦，即係佢覺得佢認為自己原來可以同德國主攻啊，大家同你鬥攻嘅，點知就七個一皮，但係呢場比賽佢哋，我覺得會有個微調啦，即係包括喺新聞上都睇到，就係佢哋可能會出翻就係啲多啲團重兵翻喺個中場，着重翻中場嗰個控制皮球嘅能力啦，就例如拉米利斯、古斯達和同保連奴今晚收到風啊， 外電因素啊， 外電，咁啊前鋒嗰個位咧就未知，一係祖奧就一係就無鋒陣假狗咁樣，就應該唔會再係費特噶啦，我諗好多人都唔想見到費特。荷蘭嗰方面咧。雲高爾最後一場帶領國家隊的賽事啦，即係嚟緊就會加盟曼聯啦。咁啊，到底荷蘭班球員又會唔會即係為咗令到佢有一個最後的微笑？不過雲高爾自己都講喎，佢話我對呢場季軍戰咧就真係好反對嘅，即係對於咁多年世界盃，即係講咗十年啦，佢話我就好反對呢個季軍戰。點解要有季軍戰嘅存在呢？因為你已經輸咗。 四強嗰場波已經士氣已經跌緊嘅啦，你仲要整多場季軍戰？如果你仲輸埋一場季軍戰嘅話咧，你就直頭好似哇！再加 嗱，關於呢個 point 咧，你要睇下佢哋所處一個咩身位嗰度嚟嘅。你話如果對於克羅地亞九八年係嘛，即係第一次打入四強，或者係零二年嗰屆土耳其同埋南韓，嗱呢個季軍對於佢哋嚟講好有意義嘅嚇，因為佢哋會好渴望， 係特別 任何一個四強入邊排位嘅成績，佢哋都會好珍惜嘅。即係對於荷蘭嚟講，即係當然咧，雲高爾見慣曬大場面啦，即係好可能佢對於佢個心態上面嚟講，就未必係一個咁緊。重要的東西，但是對於其實我覺得他這樣講是錯的，因為即可能他都是一套說法來的，因為對於荷蘭目前有很多二線等待上位的新人呢，其實很需要更加多的場合去證明自己的，我覺得在一個沒有壓力的場合底下，其實在這場季軍戰可以多些給他們上陣，譬如再次你迪比上陣，或者上一場波代替尼祖迪將個佐迪卡斯上陣，我都會覺得不錯的。另外你說講到巴西的士氣心底點，但其實我覺得反而史高拉尼的死撐呢，某程度上在幫巴西兜回自己的士氣。你想想史高拉尼是這幾天那個拋出來的訊息，就是我不會辭職，我仍然會堅守留任這個教練職位。當然我們球迷吃花生就會說哇你不要賴死不走，但對於巴西隊入面的士氣來說，如果他這一刻說他將會離開的話，其實出到來的面貌還會差一點，仲會差啲，但係佢而家呢刻佢話佢堅守留任 ，OK。 不過， 但球員對佢仲有一個信任。 不過咁睇咧，其實就喺星期四嘅操練嘅時間咧，就是、巴西足協嘅主席阿馬林咧，就去到國家隊嘅訓練基地咧，就同阿史高拉尼啊拍曬膊頭。咁咧，當其時兩個嗰個傾偈嘅面貌咧，係非常之嚴肅嘅。咁即係話出面有巴西嘅傳媒估計咧，馬林已經係通知咗史高拉尼，你夾埋曬，不過你應該走得㗎啦。 嗱，呢個唔緊要，就算佢哋內部自己知道都唔緊要。但係呢一樣嘢就係話史高拉尼佢自己起碼目前個親口，佢冇承認到先嚇。呢即係喺嗰個場面上面都撐得住。同埋我哋睇翻巴西咯，我哋都想睇下佢一啲人咧，譬如話係呢個希蘭尼斯啦，係嘛，即係會唔會有多啲上陣機會啦？班納特啊呢啲啦，咁。 後防就麥士維、軒力基，我想他都有機會打勝算。 軒力基今天就他主張說用的，但是都會用回大衛路易斯。但是呢荷蘭剛才老中少少文傑的資料就是說荷蘭如果因為荷蘭會有一個里程碑，今天贏了就是說七戰世界盃入面不敗，其實高魯夫的年代都是未做過這件事。雖然話就雲高爾口口聲聲就話我唔志在呢場嘅冠軍戰，但係實質好似文傑所講，第一班二線兵需要有一個表演嘅舞台，第二再加上就嚟緊雲佩斯、洛賓、斯尼達呢三個前線嘅主力都開始老噶啦，咁而家都係時候就要喺呢個冇壓力嘅場合 show 啲 quality 俾下一任嘅教練去睇，原來我係有料到嘅。 嚇，同埋即係佢今屆嗰個陣式喺每一場波喺比賽場裏邊即係進行緊嘅嗰一個嘅變換咧，其實係幾精彩下嘅。咁作為球迷，我覺得咧就係等於嗰啲講法叫咩？吸收多啲養分啦嚇。其實我覺得每欣賞一場雲高爾所帶領嘅荷蘭咧，對我哋都有得著嘅。啊，咁啊，我都好想睇下佢嗰班比較年青啲、經驗少啲嘅球員上到陣會點樣樣。巴西呢邊其實。大部分的球員我想呢其實看回他們的班底來講呢，今屆所選的23人大軍呢，這班球員呢即是不是直接的批評講句，能夠再進步的空間呢真的不大的，真的不大，只有更退化，即嚟緊巴西會係選一啲咩人入去咧，都好睇教練本身，咁教練又會唔會係嗰位咧咁樣樣，大家我就覺得巴西就今屆就輸曬嘅，但係我即係所講嘅輸曬係嗰個所謂嗰個期望同埋嗰個風格上面啫，咁但係你話對於佢哋嘅未來咧，就並不代表睇死嘅。好 ，OK，Kenny， 咁你又點睇咧？啊，你撐巴西？ 咁巴西嚟講咧，我睇翻個數據，原來佢哋咧喺四次季軍賽呢啲佢第四次已經贏過兩次，1938同78就係淨係輸74年美波蘭嘅啫，頭先都提過下。咁另外咧，仲有個數據就是、原來佢哋呢個世杯咧係唔計咁多隊，即係計雲咁多隊裏邊咧。是射門次數最多是76次的，同埋加埋咧就佢哋而家嗰個情況咧，譬如話得11球啦，失11球啦，最多咪即係七個皮對德國一次咧，但係咧就其實。 以往咁啦，世界杯咧都未試過失多個十一球，失多個十一球，所以今次嚟講咧，我好期即係希望佢哋嚟到零封到荷蘭隊，即係可以挽回個聲譽，等阿尼馬同埋其他嘅國民可以好過啲。 講嘅咁講啦，咁但係始終嚟講，今日嗰個外電報道引述就係話，如果後防係唔用呢個塔古斯華呢支定海神針嘅説話嚟講，其實都會幾危險，尤其是睇翻上一仗大衛魯伊斯嘅失誤啦，其實。完全係，即係以佢嘅表現係根本冇一個球員係可以制止到大衛路易斯同馬塞路嘅輕出啊！咁甚即係尤其是對住荷蘭，你前線有雲佩斯、有洛賓呢啲有速度、有技術球員喺度，你馬塞路你咁多空位走出嚟，你今日用丹尼爾亞維斯又好，用馬乾多，其實無論話你嗰個位置感啊或者速度都應該會落於下風。咁啊，甚至乎就話睇翻上一場波，大衛路易斯啦，都癲癲地啊，廿個長傳，三次犯規。咁即係話，甚至乎你可以睇翻佢喺車路士嘅表現，其實係有啲要有一個大哥去鎮住佢，先至可以就係話令到佢減少咗個輕出嘅情況。所以其實今場嘅後防嚟講，你用亞佐，你用翻亞佐安羅軒尼基。冇信心嘅，始終嚟講，第一次 麥少 維、軒尼基，唔係同埋軒尼基，終於用軒尼基。咁其實就軒尼基以前喺巴塞印象係相當個踢啦，即係都未幫巴塞上過一次場。雖然就話係史哥拉尼的係嗰啲球員啦，但係個作用啊同埋個狀態呢度對我嚟講就有啲疑問喺度嘅。 我回應一下你先啦，大咪、今晚其實我自己個人啦，我相信絕對就會有泰高斯華份嘅，因為佢嗱停賽完一場，咁啊呢場比賽可以話係今屆，即係唔係可以話係啦，巴西今屆賽事嘅最後一場比賽。作為隊長，佢都應該一定會身先士卒，一定會復出帶領翻球隊嘅。咁另外馬塞路就應該唔會再見到佢㗎啦，桂冠戰咁啊，用翻麥士維。麥士維就大家都即係可以同馬塞路比較，就係佢助攻能力就冇咁出色啦，但可能防守嗰個穩健度會好馬塞路的咁多啦。咁啊，丹尼亞維斯大家都知佢都仲係有啲可能想得去又翻唔切嚟咁樣毛病，咁嗰邊又冇得點樣擔心。反而但係我就比較擔心你荷蘭嗰邊條防線喎。嗱，正如頭先大家一路所講啦，呢場比賽兩隊都應該會喺軍容上面作出一啲調整啊。但係荷蘭咧，嗰條五人防線咧，今屆即係除咗話分組賽頭一兩場用啊，右邊用啊，扎馬特之外，其餘時間估計都係必然正選啦。咁但係今場我幾有興趣想睇下荷蘭會唔會用翻條四人防線，因為其實雲高爾佢係好中意喺今屆世界盃咧。將啲陣式，無論微調又好，大執又好，佢好中意將啲陣式咧，同埋啲人員配置咧調嚟調去嘅。咁好啦，睇翻嗰個名單上面咧，有兩個球員係比較少出場嘅。你我唔當華喺，我唔當華喺字係嗰個呢兩個球員之一啦，因為華喺字今屆都有一場正選，一場後備咁樣。反而呢個中間嘅祖爾維特文同埋呢個左閘乾高路咧，就兩個都係極少出場，就真係要睇下今屆即係。呢場比賽今晚會唔會有份正選披甲？如果佢哋兩個出咗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隱憂喺度嘅，因為即係無論經驗方面同埋即係由五人防線轉翻到四人防線等等卡呢啲小問題咧，加加埋埋就可能會有個影響喺度。 不過其實講真咧，就算出四人防線又好，出五人防線都好啦，對於荷蘭，即係對於我哋荷蘭嚟講，影響都唔大。諗下。費特六場波先入得一粒，係咪先？471分鐘出場時間面，只係做到71腳嘅傳波，當中有6個傳波咧係中圈開俾人嘅。咁所以變咗嚟講，你祖奧其實甚至乎今屆嘅賽事入面零入球，40% 嘅成功全球成功命中率，喂，怕你有牙咩？幾多個後防都唔驚啦，隻前鋒咁嘅樣。咁再加上就話保連奴上屆英超嚇喺熱刺打到廢咗。奥斯卡在这几场的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除了对开幕战的克罗地亚之外，没有一场有表现。即是说对于巴西来讲，懂得输送的两个球员今届来讲的表现都完全极度低迷的情况之下，我们荷兰球防线根本无需要担心这件事。 係啦，誒，即係點解會冇人講到即係巴西會係幾恥志要攞到呢個季軍嘅咧？因為誒國民對佢哋嘅寄望太大，亦都係好大壓力啦嚇。咁呢個季軍似乎已經係最後一個安慰獎嚟嘅，雖然都係失敗嘅嚇，但已經係一個安慰獎嚟嘅。咁所以我認為巴西今晚個態度會比較堅決一啲咯。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比較撐好巴西嘅原因啦。咁其實你哋仲有啲咩會睇好巴西嘅咧？ 咁今晚起碼唔出啊馬塞路啦，出翻麥斯路，因為麥斯路喺防守真係好啲。馬塞路最大缺點 係咪已經確實咗唔出馬塞路㗎啦？ 唔係，我覺得或者係阿斯高拉里咧會咁樣睇咯，但係我越係咯， 咁我覺得麥士維係蹬腳嘅啫喎。老實講，佢今屆無論咩情況，佢可以嘅話，佢都會俾馬。 反而外電佢 Udocom 有講過阿費特會收起呢、這個，我覺得對巴西嚟講咧就真係好消息。 因為對於巴西嚟講，佢哋前鋒佢哋真係仲有個調動嘅空間，但其實防線嚟講，麥士維真係一個。真係好可能佢選舉入去就係無可奈何先會擺佢出嚟嘅啫。但係今晚你個防線唔係去到無可奈何呢種狀態，即係我覺得如果馬塞路 fit 嘅，即係點解大家會覺得就會收起佢會擺麥士維？即係唔係可能你啱，可能你啱，但係我哋都要講講，即係點解你認為咁十足信心會派麥士維上陣咧？ 我其實唔即係冇乜邊個位置真係話十足信心啊！就算話即係係咪今晚個門將係邊個都可能要諗一諗。但係即係接受訪問嗰陣時咧，小哥拉尼都提到佢話。盡量希望俾多啲冇出過場嘅球員上陣咯。咁其實咁冇出過場咁啊，但係就唔代表話即係麥士維牽力機咁樣講啦。可能麥士維有會出，牽力機又唔出，或者又調翻轉咁樣。咁另外提到話祖利奧斯薩咧，就佢嗰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就都34歲啦，畢竟咁啊，下年世界盃都未必又見到佢。而另外兩個後備門將咧，由於年屆都30以上啦，阿謝巴神同阿域陀。咁啊，都唔會係嚟緊國家隊史哥拉利或者係下任國家隊教頭認為嘅棟梁。 好，咁我哋又發send 咗啲相嘅，咁我哋陣間就可以去睇一睇啊。 咁所以今晚 剖析一下巴西上一場波嘅大敗嘅一啲嘅因素啦嚇，你繼續講。 係，咁所以我相信祖利奧斯薩今晚都可能會係正選。咁啊，我自己其實就真係覺得麥士維同埋。我覺得麥士維會正選嘅機會率就大過牽力， 但我又咁睇喎，因為咧就外電嘅報道引述話，即係上一仗巴西大敗1-7俾德國嘅時間咧，史高拉里喺賽前6小時咧突然間變陣而導致大敗。咁呢一樣嘢其實究竟而家史高拉里就係話。喺 練咩陣咧？可唔可以具體啲形容 ？OK 嗱，其實當其時係咁樣嘅，因為當其時咧，史哥拉利練嗰陣時咧，就練一個三防中嘅陣式，就係、是、初我喺大擂台嗰日估計嗰個陣式，就用阿古斯達和、費蘭天奴同保連奴聯手打翻一個4-3-1-2嘅。咁咧唔知點解嚇，臨時改變咗個陣式，即係覺得。我哋條中前人線夠同你冚，於是乎臨時臨急改咗打4-2-3-1，所以招致咗你個大敗，將呢個班納特擺入正選。所以其實史哥拉利你話 結果佢哋個4-2-3-1，我哋都要再提一提翻啲球迷咧，就係、是、結果就係擺翻費蘭天奴啦、古斯達和啦，咁前面個三咧就係侯克打左邊咧，奧斯卡居中啦，班納特就叫做擺喺右邊咧，即、就、係、是、開波前個陣容，前面就擺呢個費特頂喺最前啦。 所以變咗嚟講，其實史哥拉利而家喺呢一刻，佢講，因為始終嚟講，佢而家個心係背負住好大程度壓力，甚至乎佢可能知道咗佢落台。可能即係個人嚟講，如果譬如調翻轉講，如果當你知道咗佢係要落台嘅時間，佢會唔會話用盡全力去同你搏命呢？第一，第二就係話以巴西金將嘅，以巴西今屆世界盃嘅表現正宗嘅攻不鋭、守不穩嘅時間，大家睇翻對同樣打法嘅智利。 好嗱，而家我哋先去睇第張相睇一睇啦嚇，咁啊就係講緊呢個第一個波嘅入波啦，咁啊完全係即係高魯斯同埋呢個湯馬斯梅林 TM 兩者之間嘅嗰個默契啦，以至到咧當 TM。扯翻喺後面插位，為自己製造一個空位嘅時候咧，就大開咗，亦都係將呢個大衛雷斯咧，係即係嗰個企位咧，即係失去咗個位置感喺度嚇。咁呢個係第一個波啦。嗱，呢幾幅圖大家將會睇到大衛雷斯咧，當中裏邊咧有上場波就叫大敗7球啊。咁喺7個波裏面咧，足足起碼有5球波係關大衛雷斯事嘅。我哋再下面啲相啊，唔該。咁另外呢一張圖咧，就係否認出咧，就係佢嗰個跟人唔足夠啦，因為佢已經係標咗去最前個位置嗰度。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如果事後睇翻多次嘅慢鏡重播都知道咧，高魯斯所入嘅第二球，其實最大影響咧。 其實那個罪魁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大衛雷斯，但最大的敗筆就是在馬歇路一路打橫騰包足你成世穴位，真的有這些 包租公好，包足你成世包到你入球為止啊。這個就是第二個入球，再去下面的照片，這個同樣都是就是大衛路易斯中場失了球，這個就是屬於已經去到4-0那球來了，結果就是去到第5-04-0那球就叫基迪拉就蓋埋上嚟嘅，就跟住咧衍生到一個射門嘅嚇。咁呢個波就同樣都係咧，因為你中場玩波啦，咁同樣依啲都係罪人嚟噶啦。咁啊再去下張手，同樣都係大衛路易斯。咁啊當然咧就俾奧斯爾幾個 fix 曬啦嚇。咁佢亦都喺嗰邊就跟住一個球員，咁啊但係結果咧就啊呢個波就基迪拉射噶啦嚇，咁啊跟唔到。即完全這個呢一個我就覺得大衛雷斯所企的位置咧，佢係可以喝得住班後防的，包括丹迪啊、費蘭顛奴啊嗰啲咁啊。呢、這個波咧其實就費蘭顛奴的責任最大啊。咁啊，大衛雷斯佢本身有足夠的空間俾佢咧，就係、是、叫啲隊友咧 mark 好啲人或者係 跟貼啲 企個位係啦，即係或者緊身少少啊。咁但係佢冇咁做到，佢冇咁做到，亦都係自己亦都係跟唔貼嚇，咁啊導致到咧呢個5-0嘅呢個失波。好，跟住去到下半場。 我呢、這個唔係呢個先係5-0，之前嗰4-0嚟嘅。 5-0咯，而家咪講緊呢個。 而家之前嗰啊，係 啊。咁啊，跟住我哋再去下一張相啦，唔該嚇。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睇緊下半場6-0嘅呢一個波，大家睇睇大衛雷斯所企個位置。當然佢其實睇曬嘅，佢其實睇曬嘅。嗱，咁但係嗰一刻你作為一個隊長咧，你有冇個責任咧，喝住班隊友咧嚇？即係其實呢個波係你睇下後邊冚上嚟嘅舒爾尼以及以至到 TM 兩個人係幾咁鬆容，幾咁多空間。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嘅所有由頭先第一球波開始到而家呢球波，全部巴西嘅後防都人多打人少嘅。我哋好多時都會印證得到，人少可以入到你波嘅後防啊。咁啊，即係證明咗一樣嘢，你根本個後防個企位啊，以及個組織能力就非常非常之凌亂咧，先至會出現到咁嘅情況嘅。好，我哋跟住去埋下面嗰張相啊。 咁呢個7-0嗰球 啊。咁呢個直情係已經係我唔知道佢默契定咩咧，大衛雷斯已經啊。 佢殺咗上去。 啊，即係已經 係。 佢都係中場翻嚟。 同埋即係 都冇乜心機啊。 呢七球咧，我覺得有個好大問題就係大衛雷斯，我嗰晚咪話唔應該俾佢做隊長嘅，即係我其實嗰晚就講漏咗嘢，咁應該俾邊個做咧？即係睇翻嗰一晚個企位咧，其實馬爾幹嘅企位叫做比較合理啲，都唔多唔係好，但係起碼個經驗上面 冇咁離譜先啦，要做。 即係的確係我哋嗰陣時咪話，如果唔俾丹尼爾艾夫斯，俾馬爾幹好似害緊巴西咁嘅，而家睇翻唔係喎。 我覺得未必要係場上面嗰十個球員嘅，我自己會揀咧。我會揀翻門將斯薩，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啫嚇。因為咁你叫做有一定嘅經驗啦，亦都企到最後睇曬嘅。啊，不過依個係佢嘅選擇啦，又或者佢覺得斯薩唔夠嗰個隊長嘅風範啦。 但係雷斯佢個問題就係佢即係擁有一個後衞嘅體質或者後衞嘅訓練，但係個腦係一個前鋒，跟住佢往往係我唔明白佢喺個球隊落後嘅時候咧，佢認為佢自己做嘅嘢咧係佢幫手入波，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諗法係真係要改，如果唔係對佢職業生涯係好大影響。 冇啊，所以 佢會繼續做罪人。唔 係 咁， 即係所以其實大衛路易斯一個情況就係真係要有一個大哥去隔離，即係要制止住佢。喂，你唔好亂走啊，死仔係咪先？即係所以咧，其實 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好耐之前睇香港波咁樣樣，圓圓有個中堅譚亞福好好波嘅，哇，清好多波嘅。咁啊，但係佢一即係叫嗱，當年嘅消息就係話14萬港幣啦，所以佢有個稱號譚亞福啊。一啲資深啲啊，琴日會記得佢有個出號叫14萬腳嘅。咁呢個14萬腳過咗伊波路之後咧，伊波路嚇嗰陣時嗰隊波係啦，伊波路啊。結果喺作為一個後防嘅重心嚟講咧，表現並不太出色嘅。咁大家猛然會醒起，梁水榮啦，佢哋遠嗰陣時個側邊有個最佳青年夫梁水榮喺度啊嘛，咁大家證明到啲嘢啦，有啲人真係唔能夠做擔大嗰個嘅， 李志豪都係啦， 即係等於李兆基，即係古惑仔李兆基啊，基哥嗰陣時入嚟亞視開劇，咁我哋有日坐喺擎天嗰度同佢傾偈都係嘅，即係佢講嘅係你究竟係一個好出色嘅配角，定係一個好差嘅主角？嗱，一個做得好差嘅主角啊！同埋一個好出色嘅配角，嗱基哥講過一句説話，我覺得好啱聽啊！你係兵就係兵， 明白？ 將就係將，呢種係一種命格，你冇辦法嘅，係嘛？即係大衛雷斯就只係一隻好出色嘅兵，佢唔能夠做大將，就係咁解啦。啊，咁啊，我哋跟住再去埋下邊嗰張相啦。咁啊，淺色最淺色位置咧就是大衛雷斯所奔跑嘅位置，你睇下佢作為一個後防球員。 得分後衛嚟嘅，其實 佢係幾咁無盡 大家即係有眼見啦。我自己個人對呢個球員我冇特別嘅批評評價㗎嚇，佢起碼喺我心目中唔係散步先嚇，唔係散步先。不過你就是過分無盡，這個同樣史高拉你有很大責任，其實這個球員的特性你沒有理由不了解的，同埋你作為一個國家隊教練，你看了他歷年以來在聯賽的表現，摩連奴都不擺他，即摩連奴都不是太信心擺他一個正印中堅的位置的同時，你應該會有些規範給他，不應該在一場這麼重要的比賽任得他即 自由亂那麼沒有，沒龍那麼沒有，真是正宗的， 你又喝不住他，這個球員都可能比較野性一點，曲線 這樣看，為什麼明白分析 曲線這樣看， 是沒錯，即是芬尼迪斯為什麼車路士那裡肯擺他打中場，即是 防中， 防中沒錯，是嘗試入波，那時候的配置又不同，所以變了我現在開始明白回，如果有防中位給他打，甚至巴西或者在球會，其實可能發圍重大，而他沒有太高斯華真的差了很遠。 Kenny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其實史高拉你今屆會將大衛雷斯就推上中場呢？ 我甚至覺得如果是落後的時候應該只是他打正戰，甚至會覺得是不是說笑，即配合回好過祖爾或費特，這是我的看法。 你這樣說就對了，如果費特 比 的 其實 我三雙是一 點，因為其實你看回來大衛雷斯的用波能力， 我們可以回來先， 即用波能力啊，同埋佢都重腳球，睇蚊飛雞入好多遠射噶嘛。喂，講真的，真係喎，呢一樣嘢係真係可以對巴西攻擊線 嘅。阿多姆仲要識喐嗰只，即係你諗緊做乜祖母呢 度？唔係佢係 你祖母同費特，你想佢作為一個坦克嘅算數把啦？頂，因為白車啦呢個。 費特就以前打里昂嗰時候都唔係真係特別突出嘅，即係始終佢都係靠一啲刁轉嘅走位。大問題就話翻到巴西傷得多啦。加上年紀又大，咁啊活動性自然啊冇乜嘅啦。祖奧就唔好講，因為呢個超曬班嘅啦，真係。所以其實你話巴西嘅前鋒線，其實今屆嚟講有啲個別嘅球員冇選到，譬如話達美奧啊，尤其是達美奧，其實我覺得真係幾可惜。 仲有羅馬個道道又係冇選到，我覺得。 達美奧可能佢始終佢傷患比較多啲 啦。咁柏圖就衰紀律啦，即係賽世界盃之前就俾人捉到啊，走去嫖咁啊，冇辦法。甚至乎而家馬後炮咁講咧，其實。即係有阿羅賓奴喺度，其實都挺好嘅。 引申到而家咧，因為我賽前睇，即係我今日 我就覺得他應該揀埋細哨，俾埋佢標埋尾會。 唔係，起碼如果有死球機會嘅話，你唔可以喂真係驚嘅喎。啊！佢咩角度都灼到你嘅喎。 即係當然啦，依啲係馬後炮啦嚇。咁啊，但係你話細哨，咁我就係認為，就算尼馬都比唔上細哨嗰種。即係嗰種靈性，即係技巧、 創造力嗰啲， 嗰樣嘢。因為起碼我使乜打得咁急啫？巴西啲波下下扯住佢，哇！急到滾水淥腳咁樣樣。你睇下成班，就算尼馬在陣中都係嘅。佢哋依輪波冇辦法慢落嚟，一慢落嚟咧，佢就會有好多缺點嘅。 根本 以快打慢，咁但係你有細哨，你就有權以慢。制慢就係、是、或者以慢制快，即係可以咁樣。 富明尼斯，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因為我自己本身係細哨 fans， 我 subscribe 曬佢所有嗰啲 channel 嘅。你睇翻佢，即係佢以前佢偏打左邊鋒噶嘛，佢係算係早期第一個嘅即係邊進攻中場之一。佢移翻入去，即係富明尼斯，因為可能佢速度上面年紀都大咗，氣力嘅問題，佢移翻中路啲打咧，你反而覺得佢。即有天分的球員是幾時都仲有得進步的、即佢擔住個節奏啊嗰啲嘢，加埋如果後面有咁多防守中場的人才，你咪俾一個人散下步咯。即等於我哋成日話，使唔使叫尼馬打到咁工兵啊？即下下五波直情要十成去盡咁。咁結果咪、即巴西係又既冇創造力，又整傷曬啲球員咯。 即加埋你頭先講話細哨，有啲球員就係咁噶啦。上咗年紀之後，對自己個角色同定位都要諗一諗到咧。即例如你年過三十，你原本踢緊逆風嘅，覺得自己速度可能唔係好夠嘅時候，你會唔會考慮好似轉打翻啲中場中或者以後少少墮翻少少角色，就好似傑斯咁咯？ 咪調翻轉咁諗啊！忽然間諗起一個人。聖保羅的中場乾燥，你話佢慢 ，OK， 但係呢隊巴西實在成班人係都真係好似電套咁啊，全部食唔單止揀聖殿咁啊，係真係需要一個人去控制翻隊波個節奏，即係我攞到個波，我可以起碼即係話有一個。派波的能力在度，即係成班你唔好成班又癲曬懟曬嘢咁上。 所以今屆巴西失敗咗一個地方就係、是、我覺得佢哋真係咩都輸曬。即係首先佢哋將一種咧佢哋原有嘅辛巴風格，我當你而家都係，但你已經扭咗去另外一邊，你扭得太過盡，你扭到自己冇彎轉，就係、是、一啲比較具靈性、具技巧嘅人，你冇選到入去，因為你要即係當尼馬也是打手嘅時候。 你嗰啲根數啊、羅賓奴啊、細哨卡卡嗰啲仲點啱使啫？嗰啲係 技術型啊， 半邊打手都唔曉同你做噶嘛，咁咪唔啱史谷拉你個風格咯，係嘛 ？OK， 咁而家招致到尼馬終於為國捐軀，我覺得佢真係好慘啊！真係，佢係為你呢套打法而犧牲，犧牲咗而得唔到任，我覺得季軍都唔算叫得到任何嘢。咁點咧？ 即係史谷拉， 你要想翻去個場面嗰度，你係咪多翻一兩個？咁你嗰個先叫真正嘅 Plan B， 或者叫真正嘅變陣。而家唔係，你其實變咗啲人都係打翻個 Plan A。 甚至乎史高拉里呢幾年，即係近年，自從教完巴西，幫巴西攞完世界盃之後，啲戰績係真係冇特別好過你。去到賓若哥，係啊，你真係攞到聯賽冠軍，烏茲別克聯賽冠軍都攞到啊，正攞到啊，應該你賓若哥人腳嚟講，佢甚至乎帶到去呢、這個。但降班的 帕美拉斯 但降班喂大佬，跟住之後你葡萄牙好嘅，你勉強要攞到個世界盃亞軍，咁四強又如何？即係佢嗰套套路係真係即係死咕咕一成不變，即係呢樣嘢係近呢十年係反映咗史高拉尼嗰個冇進步嘅心態，而令到巴西人係走向一個。向下走的階段， 或者咁講啊，其實洲際國家杯的成功咧，導致到他認為他乜嘢都可以 plan 得很好，所以他點解會冇 plan B 咧？係咪真係太自信，定係話有啲底氣？ 盲目咁做，盲目迷信洲際國家杯班人。 唔係佢認為咧，西班牙係會幫佢清走曬大部分路途上面的敵人咧，然後佢同佢打一場波。 但係佢冇諗過西班牙咗皇馬， 即係好似好簡單講翻頭先大米講嗰單話，似乎係六個鐘頭之前。那套嗰個 formula 係準備出三個硬橋硬馬型啲嘅中場中球員嚟同德國抗衡，但係最後又抽起翻，用翻自己原本嗰、那個即係四二三嘅技術型。咁佢呢啲就係盲目重信佢自己原有嗰個方咯。 甚至乎年紀大咗咧，佢你好難突然間改變咗佢個思路，即係佢嗰一刻係好六神無主 即係整體上面嗰個風格咧，就算佢係咪開波前六個鐘頭再有所調動咧，咁但係對整體大圍形勢個風格，佢哋今屆所演繹出嚟嘅重金屬風氣咧，其實我相信都唔會有太大改變噶啦嚇，唔會有太大改變。不過可以個場面上冇咁難睇，同埋最緊要係球員嘅紀律同埋場中入邊嗰個保持住嘅嗰個鬥志、嗰、那個鬥心呢一樣嘢，其實唔好話巴西啊，好多隊波我哋賽前都會有擔心嘅。其實德國就係其中一支我哋會擔心嘅球隊，係咪先？你諗下世界盃外圍賽點樣領先瑞典四球，再俾瑞典追翻四粒？呢一個係大家歷歷在目嘅。其實呢一樣嘢，德國都應該唔會強好多。不過能唔能夠即係咁啱喺呢屆嘅大賽喺呢七場波裏面佢哋及時鬥得翻正咁解嘅啫。你鬥唔正嘅，你如果大賽先嚟現形嘅咧，呢啲就叫最收家啦。即係最慘就係咁。 同埋引申今晚嗰個賽果咧，即係我點解仍然即係無論感性同埋理性上，我都覺得荷蘭會佔優一啲。就係其實巴西嘅更衣室已經出現咗啲問題，即係譬如明叔薛高咧已經可以喺度打支壓裝喺度彈啦。咁然後卡庫場中嗰陣時，其實有諗過入去巴西 嘅更衣室。歐衛班有 球員俾人請咗出去。即係變卡夫，其實喺國內都係享負盛名噶嘛，尤其 當然啦， 作為一隻閘， 又攞個世界盃添，係咪？ 作為一隻閘嚟講，佢亦有既有娛樂性，亦有佢個實用性存在。即係咁多咁多名宿，佢想出聲話佢安慰又好，或者佢作為一啲建議都好，都俾史高拉你撳住嗰度氣嘅時候。其實今晚史高拉你仲作任何嘅調動嘅時候咧，嗰班球員究竟仲信唔信咧？ 謝賢，我想補充少少，其實撳佢一個唔係史高拉利，係巴西足協啲職員。史高拉利係放嘅。 唔係史高拉利就當然啦，卡庫為佢攞嗰屆世界盃啊嘛。 我一定佢史高拉利一定俾你入去嘅，但係巴西官員 當然係 friend 嚟嘅呢個。 係啦，巴西官係巴西足協啲官員撳嘅。 呢個都算啦，呢啲都係小問題啦。咁我情感上就想巴西今晚能夠攞到個季軍，就因為真係俾翻個安慰獎佢 啦。唔係，但係我啊咁睇喎，即係如果係以史高拉里 睇，跟住咧，我哋仲有一張相嘅，咁啊睇睇荷蘭上一場波對住阿根廷嗰個陣式上邊嘅擺佈啦，咁樣樣。但當然啦，我哋即係我雖然自己話情感上想巴西能夠攞到季軍，但係其實荷蘭我欣賞嘅，我係由對個陣容冇信心，以至到改觀去欣賞嘅。所以有啲球迷話我哋上一場波，即係佢對完阿根廷之後，只係集中批評阿根廷。但其實如果你真係有聽足曬我哋所有嘅節目，你就知道我哋唔係對荷蘭冇意見，唔係對荷蘭冇批評。咁但係你要了解到，我哋睇世界盃。 集中在這個月大家捱更看看波為了什麼東西，是不是先？不是為了沒有東西嘛，不是為了個圍戰那輪阿根廷入到決賽就是神啦，就是這樣。我們不是為了要求只是這麼多東西嘛，做球迷你沒有要求的，世界盃你都沒有要求的，那你其他波你都不用看了，是不是先？今屆荷蘭就告訴我們，你不用有要求，他自動給你的東西你看的，是吧？再一次 在個陣容上面的調動，即大家會記得的就是這一場波那裡怎樣的上半場荷蘭擺出來的三中堅恩迪、域拿同埋呢個迪維積三個，下半場一出嚟，佢可以將呢個伯蘭特移翻入去中間呢個即係四號球員嘅嗰個位置嗰度，就將古智十五號呢個球員就擺過去左邊，就再將七號嘅恩馬治換咗入嚟，係嘛？換一個人，但係同時要喐動三個位置。但係你睇翻荷蘭呢一場波，有冇失卻嗰個流暢性啊？冇喎。後防的穩健性呢？沒有、啊、其實如果大家上回 FIFA 或者一些統計網站的數據，你可以看到荷蘭防守的表現，任何攔截、啊、封堵、啊、全部都以荷蘭的那個的次數是最好的，是最多的、啊、犯規他們都多、啊、這個相對，但大家有沒有發覺荷蘭有幾可今屆在一場賽事裡面被人所謂的單挑盤球過你荷蘭的後防、啊、過得到你一個，他都總有第二個人走過來包抄啊、即係好多大部分嘅時間啦，唔敢話百分之一百啦，係嘛？咁呢個就係佢哋防守個緊密個聯繫性，呢、這個就係訓練有素，呢、這個就係教練個功力。我哋睇得到嘅就係呢一啲嘢啊嘛。啊，所以點解我哋批評阿根廷就阿根廷除咗有一班腳法幾出色嘅球員之外，仲有啲乜嘢思維或者一啲嘅乜嘢嘅元素帶到俾大家呢？除非你捧阿根廷，你覺得佢贏波就係一種元素嘅話，咁啊冇無話可説。係嘛？即係美斯唔係我哋彈噶嘛，唔係我哋彈美斯啊嘛，你老尾係嘛？出邊十鳩幾萬嘅傳媒個個都喺度彈緊佢啊！ 全香港嘅傳媒都係彈佢嘅， 係嘛？你翻去你睇你上國內啲網站啊，散布底唔 Q 係我哋改啊嘛，係嘛？我哋都係十人口水尾跟人嚟講散布底嘅咋呢個？咁即係大家可以睇得到。你俾唔俾到多啲嘢出嚟？當然啦，佢哋或者阿根廷或者美斯，我哋早兩晚節目係嘛，或者我封煙嗰、那個，或者阿維你講過啊嘛，嚇，即係佢哋可能有佢難言之隱。咁但係我哋就梗係先睇表面先嘅啦。一嚟你了解人難言之隱，係咪先？我又唔係佢隊醫，我又唔係佢領隊，啱啱先？ 同埋再即係補一句咁講啦，啲人咪話美斯嘔啊成嘅，就咁就要俾個藉口佢。咁我覺得咁啊，連個教練都要埋鬧埋。如果你有一個球員喺場上面會嘔嘅話，咁你應該點做啊？ 唔係即係換 咗佢咯， 即係大哨朗拿到九八年夠嘔啦，夠唔舒服啦。結果你唔係擔心大哨啊，你班撲街，你班撲街輸錢啊，因為你覺得係打假波啫。咁你又唔關心啊大哨見當日嘅健康狀況係嘛？即係同等道理啫嘛。根本呢啲就係你中意嗰隊嘅，佢踢成點都係好嘅，係嘛？但老實講嗱，有咁講法，真係唔係話撐嗱，我捧德國嘅，又唔係話撐我哋德國啲 fans， 係嘛？德國贏阿爾及利亞，如果俾你阿根廷咁樣贏咗阿爾及利亞，你實話阿根廷無可挑剔、無可批評嘅。但你睇下嗰日幾多德國嘅球迷喺度屌德國隊嘅表現，贏波都屌，你係有問題有唔好，你就要屌噶啦。喂，睇波嘅嘢就係咁噶啦， 咪始終嚟講係應鬧則鬧啦，你唔可以盲目。 你越盲目嘢，唔係錯啦，越盲目嘅就越應鬧要鬧，係嘛？即係就係咁樣樣啊嘛！唉，真係歪理當成真理當成公理，就係而家啲人咧。 喂，而家呢個世界係咁啦，即係黑係 嘛？ 即係將所有錯嘅嘢歸納做啱， 唔係即係 而家年代真係錯曬。 不如嗰日我哋接二連三係嘛？我哋睇到邊經世劣聞啊？早幾晚節目我已經讀咗出嚟㗎啦。咁跟住有一篇可能係為經世劣聞而爭翻口氣嘅一篇回應我哋朝頭早節目燭君早安嘅一篇文章，即係好話我哋話如果想睇精彩又漂亮又贏波嘅足球啊，去睇打波城啦咁樣。真的志氣十足，志氣十足，志啊，幼稚嗰個字， 幼稚一 字啊！即係你了解幾多咧？點乜嘢叫做 FIFA？ 咩叫做國家隊嘅教練都知道 FIFA 啲球證唔夠膽俾紅牌咧，係嘛？ 咩唔夠膽俾咪俾咗幾個？ 你從何以見解咧？呢啲係嘛？即係點樣話美斯驚俾人踢啊？進攻足球嘅缺點仲有，進攻足球嘅缺點仲有，喂！我眼見啊，咁多年嚟我睇波啊， 在街上面書報攤買的足球雜誌曾經有兩本進攻足球出現過，一本就是近代那本，大家不用說了，是吧，揭幾揭圖片看完一個鐘頭看完的那本沒什麼質量的進攻足球，我說的。另外一本就是當年王幹老先生足球世界雜誌社搞的進攻足球，專報導香港波，出過六期而已，你找得回六期，精彩啊，好詳細報導。 OK， 為什麼你叫進攻足球啊？點解人要叫進攻足球先？你寫出一般叫防守足球啊？你擺街邊買？我諗你，屌你想出啊？出版社都撳你啦！從來進攻足球都係受人喜愛噶嘛？呢個喺足球呢項運動裏面嚟講，佢永遠都係擺喺首位噶嘛。冇錯，防守係好緊要，冇即係喺個重要性心底話，防守進攻一樣緊要，門將一樣緊要嚇。 梗係啦， 冇錯。但有啲名你拎出嚟， 係死噶嘛會。好現實嘅啫，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好啲係執行，即係真係你執行得好唔好？即係唔通你打高 Q 大棍，我就要批評你咩？咁你如果你真係做得到，咁我講咪讚咯，就咁簡單啫嘛。 其實冇話一啲錯與對啊，即係講真，足球係一種即係執行，即係執行要執行嘅嘢嚟噶嘛，唔係話佢做得比你好睇。如果你要好睇嘅，你咪睇巴甲咯，所以睇世界盃啫。巴甲冇零防守噶啦。 即係點解我哋即係會抽翻呢啲文章出嚟咧？會即係會有個批判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你唔係咁嘅，即係唔係話世界盃啊？哦，當然你可以寫你嘅感想，係咪？你都可以寫你感想。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寫佢嘅感想，但係唔好一啲將一啲歪理或者係將一啲。所謂的諗法就當成一些絕對性的看法，你都留一些空間給你自己，我不要說給不給你自己落台是 好過了。進攻足球的缺點就是會受傷，所以美斯就要左臂右臂免被人踢， 那他在旁邊啦， 咁冇得好講喎，馬斯查蘭奴攔截洛賓個射門都爆咗光門， 真係爆光嗱呢挺真係爆光啊！ 撕裂咗個光門啦，馬斯查蘭奴嗰刻佢唔係喺進攻狀態嘅噃，佢係喺防守狀態嘅噃，基本上你個人唔行出街都有風險嘅，而家呢個地球上邊係嘛？你行出街係風險大啲，你球場上比賽運動激烈碰撞又更加風險大啲，點解啫？點會叫進攻足球嘅缺點就係受傷？ 受傷其實運動一部分嚟喎，即係講真的，唔怕得罪講句，你玩草地滾球啊，你都可以咬柴嘅啫，咁佢踩到某啲嘢，大佬。 所以我哋去嗰日即係再即係復翻，而家扯遠咗少少啊，即係彈阿根廷係因為我哋唔係話佢防守足球唔好處，我哋都明白，我哋睇咗咁多年波係嘛 ，Candy 都同我差唔多咁多年啦，係咪？要幾廿年啦，係咪先？乜都化啦，真係係嘛？即係我哋梗係明白防守足球重要性啦，係咪先？我知我嘅德國都係防守穩健起家噶嘛，係嘛 ？OK， 呢個係一個原因，但係防守不代表過分保守與消極態度喎，呢個係兩回事喎。嗱，嗰場波阿根廷雖然最後靠射十二碼贏，但係我哋都好欣賞隊裏邊幾個球員，嗱就係爆光嗰個馬斯查蘭奴啦。佩雷斯啦，係咪先？即係呢幾個球員，甚至乎我個人認為復出嘅洛祖同埋加雷個表現都唔錯嘅，依班中後場球員 絕對同意啊！ 拿維斯落到場嘅態度，我都覺得佢好正面嘅嚇。 比利時都好啊， 係。起古人就可能真係狀態真係始終差少少，雖然對比利時佢有波入， 數下數下全隊咯，差唔多。 唔係，其實係美斯有問題。 本身班球員究竟係俾教練或者隊中入邊某啲球員嘅大佬賦予咗啲咩信息，要搞到咁焗住自己嗱？我講一個原因就係、是，你睇下薩巴列特就係一個好明顯例子啦。有人話咧，左右兩邊二閘，一邊上就一邊唔上咧，就係正路嚟嘅。我就唔係咁認為嘅。我就不是這樣認為的，那你巴西那代卡魯士和卡庫那些死得啦，那卡魯士和卡庫一定很不妥，為什麼你上我不上得啊？ 是 不是？哪裡有這些理論的啫？是不是？你的保位而已，你的後防，你或者個防守怎麼移回來，或者你的中堅夠快退了開邊來攔截而已。那你現在為什麼薩巴列特打到這麼局促呢？我真的不是很明白，他的助攻力，我們看英超或者以往在阿根廷，他很徹底的嘛，佢沉到底噶嘛， 佢可以助攻沉底。 同埋要睇翻薩巴列達咧，佢唔係嗰啲輕出嗰啲嘢，無論喺曼城喺阿根廷以往咧，甚至嗰啲細青嗰陣時佢打防中添啦，佢紀律都係一個好嘅人嚟。如果唔係佢唔會轉型得咁成功嘅，即係話佢係唔會無啦啦自己勒住自己嘅，即係一定係收 order 噶嘛。 梗係啦。 所以即係我哋就咁樣回應啦嚇。OK， 咁啊講翻扯遠咗，唔好意思啊。 翻翻嚟啦。 講翻荷蘭嗱，咁佢換咗一個人，我哋可唔可以再去翻呢一張圖先？去翻陳先嚇，唔該。但是換了一個人而導致有三個位置變動，但是沒有選卻那個的緊密性、聯繫性，這些是訓練有數的表現，這些是球員有紀律的表現，但是他們都是很防守式的足球，荷蘭都是很防守，但是你看到他們落賓史尼達狀態不好，甚至乎狀態更差的雲貝斯，其實每一個球，這幾個球員，這幾個大佬全部都在前場很積極去找一些空位，找一些機會， 洛賓甚至乎都試過有 大球突破時間。 我想講一件事，就是即我唯一 那場遠，即我覺得尹哥爾在今屆世界盃的排兵布陣已經無懈可擊，唯一那一晚我覺得就是他如果早一點可能嘗試擺亨特拉爾下去引開對方的後防，令到雲貝斯和洛賓多些位去盡一，因為其實我講話，我睇到雲貝斯同埋洛賓早段咧，啲波咧去唔盡，後面啲人冚上嚟嘅時候咧，多數冚到三閘線咧就收翻翻去，咁其實係唔夠嘅。所以今晚咧，你見到佢即係嗱呢個就真唔係外電啦 ，BBC 講嘅，可能佢會手法就已經俾阿迪比同埋亨特拉爾一齊擺埋落去。 嗯， 即係我覺得一個教練能夠喺呢一個61、62歲嘅年紀，仲能夠咁每一場都 咁破格。去每一場去改少少嘢， 即我覺得好難得，即所以我覺得我會倒到最後，佢今晚會係季軍，我就覺得佢會係贏喺。 所以雲高爾呢啲咧，我覺得咧係好適合我哋主持們咧去學習嘅，即嗰種好自我、嗰種好堅強嘅信念。咁我一定啱嘅，唔啱係因為其他一啲我預計唔到嘅因素啫，冇辦法嘅呢樣嘢係一定啱嘅。雲高爾 佢仲 我覺得好緊要呢一種呢一種意念好緊要。 佢有一句先正啊，佢話我嗰晚咧其實42號我仍然係想換 高爾出嚟 嘅，佢好後悔冇換到。跟住翻到國內邊個去鬧佢話佢唔尊重龍門？阿簡納華咯， 簡納華 話佢唔尊重龍門，我話有咩好尊唔尊重啫？我認為他手遠，其實你看到阿斯利臣，即是我自己個人看到的今屆的強弱，他手遠射觸腳影是很厲害的，但是在禁區內入面你看到一些快腳那些沒有腳影觸，或者譬如對墨西哥那場他被人入球沒有腳影觸那些，他的反應是來得有點慢的。 其實看回那次護石十二碼，你看到斯利臣有兩下撲到位的， 但是不夠力， 我覺得他是他那下他就是不夠 手軟，佢都 唔夠盡。冇辦法，即正如我哋嘅主持熊魔仔話齋，十二碼救唔到都應該嘅，即係都應該嘅。即係呢個唔係怪責斯利臣，但係問題咁啱對上嗰場就係一場換咗高爾入嚟射十二碼，你又好難啲人唔會拎嚟比較。真係好慘嘅，其實呢一下真係焗住要比較。 同埋依個係一個心理戰嚟嘅，即係呢個心理戰冇實行到底，我覺得係爭緊啲嘅。即係你突然間換一個人出嚟，即係話俾佢聽，我呢個人換出嚟，我就係要食硬你。 嗯、 你諗下行埋去射一個，喂，你搞咩邊科？你係咪真係咁巴閉？你起碼有呢個懷疑嘅時候咧，就變成一個五波均勢。 再加埋高爾自己都埋去兇下對手啦。 係啊，佢下下都走埋。即係我覺得呢啲細位咧，就顯出究竟。雲哥爾佢唔係亂嚟，佢唔係侮辱個龍門，相反佢係好尊重每一個球員佢嘅 用到盡啊， 佢用到你盡， 係啊。咁、我哋又睇到啦，譬如你尼祖迪莊呢場波受傷，有好多人就認為咧，佢嘅受傷換出咧就係導致到高爾不能夠換入嚟。我自己又唔係咁睇，我覺得迪莊嘅傷出，我覺得迪莊嘅狀態有幾多雲高爾會睇到，會睇到。其實佢呢一著部署，佢要換出尼祖迪莊咧。我相信雲高爾自己心裏面心中有數，佢遲即係佢可能預計90分鐘唔係82分鐘唔係，佢都要換佢出去噶啦。反而雲佩斯能唔能夠堅持到全場咧？我覺得呢個係關鍵啦。如果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雲佩斯可以堅持到全場嘅，咁嗰個換人名額就可以留翻俾高爾啦。而雲佩斯在場嘅話，第一球射十二碼咁有擔大嗰人，亦都一定係雲佩斯啦。嗱，如果第一球十二碼入與唔入？即係講嚟好，講嚟好似好廢話。但你諗下，荷蘭如果第一個波入咗，就差好遠咧。 道氣差好遠。 係嘛？即係我哋又要咁啦，跟住再後面仲有高爾守住喎。喂，成個勢唔同㗎。 或者咁講啊，今年荷蘭其實係打道氣打得好緊要。如果佢唔係第一場咁樣大炒完西班牙嘅話，你嗰個有冇可能捱到去而家打四強？ 係令到陣中嘅啲年輕球員個信心不斷加強嘅，呢、這個好緊要。咁所以呢一場波嗱，我咁啊錯有錯著，代替尼祖迪莊上陣嘅佐迪卡斯咧。哇！落到場嗰個腳法個控制啊， 即係個嗰個固定個波點樣為自己有個空間去睇清楚，再分翻個波出去啊！嗱，呢一啲又有少少天分嘅，我哋所講緊啊。咁我想今場波佢都能夠繼續擺翻助力卡斯落去。 不過其實啊，我頭先聽咁多位就話，我其實有兩點想回應嘅。咁啊，大家就不斷即係又讚到雲高爾啦，我都其實都係讚多於扁嘅。但 如果計計細分嚟講，我計雲高爾第一教練噶啦。 嗯，即係咁啊，但係其實今朝我睇咗一篇一個網上足球專家嘅一篇文章啦。係，佢其實係對於雲高爾有兩點係有少少微言嘅。嗱，先講第一點。第一點咧就係話佢。他因為他的部署呢比較側重的中後場，他對於一些前面例如雲佩斯這些這樣球星級擁有一些可以改變戰局能力的球員，他們是有少雲高爾是有少忽視了他的作用和能力，令到他在前面其實踢得是有些吃力的。另外第二件事就是他略嫌雲高爾的足球比較功利比較保守一些。那為什麼我再深入一點跟大家探討，就是講三個中堅球員，一路其實大家由友誼賽到世界盃嘅呢幾場賽事，大家都會見到力維積、華拿同埋馬田斯恩迪咧，佢哋喺後場其實作出嗰啲傳送傳球咧係冇乜侵略性，即係咧佢哋寧願要好穩陣、好保守，即係好唔想冒險，都一定要保持個皮球控球在腳，就唔做出一啲有威脅嘅滲透性傳送。呢樣嘢咧係比呢、這個作者甚至可能大家聽啊球迷有啲都有一種咁嘅感覺，就係咁樣認為嘅。咁覺得佢又唔夠話進取，喺某啲場面上咧，佢其實係可以冒險多少少。例如對住哥斯達黎加同埋對住阿根廷呢兩場賽事咧，佢哋係冇失波， 但係 同時都入唔到波。咁啲人就係會攞住呢一點嚟講，咁另外其實對住墨西哥場面都係好驚險噶，去到最尾五分鐘先至嚟個逆轉。另外其實攞翻分組賽嗰兩場比賽，對智利嗰場賽事，其實都係處於下風之下，去到比賽中後段咧，智利咁我開始少就即輸第一球就係阿費亞嗰個頭槌啦。另外對澳洲亦都係比較驚險，咁所以就球迷就係講呢一樣嘢啦。咁我都幫雲高爾講翻少少説話，因為雲高爾即係下年都嚟我愛隊啦。咁其實佢咧就嗰個戰術嗰個演練咧，頭先阿文傑都講啦，後防佢抽起咗恩迪，好啦，然之後將啲位哇執嚟執去，牽一發正常應該動全身啦。佢而家佢動咗全身啦。但是你不會覺得他後防有做了很多調整，就是因為他們平時訓練場上，這些是訓練場上做的功課的。你會看到雲高爾這些是很有模式、很有系統、很有紀律，這樣真的要讚。還有在外圍賽的時候，荷蘭其實多數時間都是用四人防線，甚至去到友誼賽，我記得友誼賽都是演練了兩三場比賽是演練一個五人防線，能夠在短時間內將個陣式哇大調轉，哇翻雲覆雨咁樣調轉，但係都有咁嘅成績，呢樣係不得不讚佢嘅功 力。首先都係講翻嗰樣嘢咧，我哋由一開波或者第一場分組賽佢擺出嚟個陣，或者之前嘅友誼賽啊，佢哋點樣贏加納啊嗰啲咁嘅比賽上面，我哋可以睇得到就係雲高爾點解要擺三中堅咧，係有佢原因。事實上，你對而家呢一隊佢所有後防球員嘅組合，任何一個你擺雙中堅嘅話咧，其實嗰、那個我諗個能力 穩定性 同埋個穩定性或者個可靠性都唔強嘅。咁呢個唔代表佢保守，呢、這個我反而覺得佢係因材施教，你又唔可以批評雲高爾太多。同埋我哋睇到場面上荷蘭一啲都唔沉悶，係、嘛？上一場對哥斯大家0-0，或者因為攻強守弱嘅關係啦，有呢個攻防戰嘅對比啦。咁所以其實荷蘭嗰場波到好多攻門機會，係嘛？我睇到我哋有其中一個球迷網友就話：今屆世界盃最好睇嘅0-0賽事添，係嘛？我自己覺得就巴西對墨西哥嗰場最好睇嘅，係嘛？但係都有人認為荷蘭對哥斯大家嗰場嘅0-0都好好睇嘅，係嘛？嗱，咁即係證明咗，如果荷蘭係咪一隊真係咁保守嘅球隊咧，咁消極嘅球隊，肯定話俾佢唔係先啦。咁呢個雲高爾已經係英記一功噶啦。 講多一樣嘢就係、你諗下如果係雲高爾去教巴西咧，尼馬就唔會受傷嘅。即係你話可以話我馬後炮，但係咁講， 大家都知道雲佩斯、史萊達和洛賓英三個都知道他在壯年時期的玻璃腳來的、打到現在都沒有傷過，沒有酸沒有病，好 厲害，洛賓越打越有，還 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剛剛阿維說雲哥爾的戰術是執著於中後場，我其實不是認同的，他相反他就很重視這三個人，所以其實他們三個呢你看到他防守的時候呢是蹲下的，即不是、 不是全速咯， 不是從你去盡曬去逼的，即是說其實他是有給一個自由度前場的球員發揮，還有他的流放是做得好的，如果不是大家都知道洛賓在、車路士的時間其實是相多過踢 皇馬都是， 在皇馬都是，史內達都不是說特別硬正那些來的，所以他也都知道如果你叫他協防他做得多少事，那就索性不如給你三個企定在前面啦，即 我會看到阿雲哥爾佢即係今時今日雖然佢曾經有一啲高開低走啦，喺球會裏面交嘅時候，但係你見到佢當佢執上一支新兵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唔會有第二個更好嘅教練咁快可以吞到一個戰術俾佢。 因為始終嚟講，荷蘭呢班波咧，除咗前面嗰三個之外，其實大多數球員都係我哋講得俗啲嘅，就係一啲平民球員。咁冇辦法，咁變咗嚟講，即係話要透過一啲戰術去紀律，去將呢一班比較。即係聲名冇咁重嘅球員去發揮到極致，其實雲哥已經算係做到最盡嘅啦。咁正如剛才手足都講到，就係話始終佢哋真係質素唔夠嘅，咪人數搭夠咯呢樣嘢。咁其實好多嘅教練佢哋都係會好麻木於就係話喺個戰術個套路嗰度，即係我擺嗰個format 嗰度咧，就而忽視咗就係嗰個人嗰個特點，那個球員嘅特點嗰度而去到係佈陣咯。呢樣嘢就 OK 嗱。咁呢場波對巴西，大家認為荷蘭嗱最後總結下荷蘭隊個方面啦。如果係譬如話迪比啦，今場波會有多啲機會上陣啦，會或者會甚至會正選啦，亨特拉爾啦， 出迪比仲好。 我會覺得如果洛賓個身體狀態冇問題嘅話，佢依然會係正選。 打翻兩隻翼，咁就明知馬西路右邊嘅馬乾就好，似阿丹尼爾又好，都係位置咁都唔係特別好嘅時間咧，其實可能會攞到啲著數。 同埋佢可能會吸取咗德國點樣搏低咗巴西，因為其實你會發覺高魯斯嘅出現好緊要，因為嗰球頭槌咧咪話即係個角球斬埋嚟嘅時候，阿梅蘭咪偷到個位嘅，其實係因為高魯斯嘅頭槌實在太出色，大家都知道佢喺度你唔防佢唔得，變咗引開曬所有注意力。如果阿雲哥爾希望在從中得到一些嘅啟示嘅話咧，佢擺亨特拉爾出嚟的角色咧，就好似係類似嘅啦，即係令到吸引開其他防守球員，令到阿雲佩斯同埋洛賓會有多啲嘅位置。我會覺得咁樣嘅打法會係幾有效嘅，面對巴西。 出得亨迪拿咧，就應該唔會出雲佩斯啦，即係睇翻雲佩斯幾場波都有疲態嘅時間咧，其實俾佢唞一唞都應該嘅。咁所以即係再加上就話阿大衛呢場波外電引述都繼續會用翻大衛路易斯嘅時間。説話咧，我都有理由相信，但係路易斯呢場波會繼續新鮮事蹟，繼續作為打一個進攻型後衞啦。咁有更多嘅空位俾阿洛賓啊、迪比去發揮，所以加上巴西嘅功力，所以我開埋波膽咯，荷蘭2-0。 好，咁啊，翻翻嚟啦，真係今次啊，咁啊，我哋咧嚟緊啦，聽晚咧就會決賽嗰度啦，亦都會有呢個我哋嘅睇波 party 啦嚇。咁啊，當然咧，而家咧即係唔係而家，其實一早已經額滿啦。咁啊，首先多謝各位 My Radio 嘅球迷支持啦。咁樣，但係當然聽晚唔能夠出席嘅球迷咧，都可以安坐家中咧。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聽我哋咧，就係我哋今屆世界盃咧嚇，即係終極一擊啊！就係、是、咧。除了話開播前一小時，即係兩點鐘開始咧，我哋就會有個一個嘅 分析， 分析預測嘅節目之外咧嚇，咁我哋一眾主持啦，甚至乎同埋我哋啲球迷一齊嘅，咁啊亦都會咧跟住一開播嘅時候咧，我哋仲會係即係現場評述埋嘅添，即係你知道我哋啲風格㗎啦。如果你想聽一啲非一般或者另類啲嘅評述風格咧，咁啊可以咧。不是可以啦，我覺得你應該百分百要撐我哋。 都係嗰句啦，識聽一定係聽埋 radio 啦，冇得搞噶啦。 畫面你又可以即係我唔計你開邊個畫面，聽咧可以嘗試下聽我哋嘅嚇。當然啦，我哋要賣下少少廣告先啦。OK， 咁啊，亦都係我哋講講今晚嘅一啲嘅大家嘅心水嘅。比分是多少呢 ？Candy， 不如你講先啦。 我知道個數據就係、是、咧，今屆世界盃比1998年嗰屆咧，其實係仲爭五球。如果有五球波入咗咧，就會個係近代嚟講咧入球最多嘅世界盃。咁我估咧，我其實撐巴西嚟講，巴西贏荷蘭3-2。不過我都想俾到 point 大家，慢慢諗今晚荷蘭會係邊位去守龍門咧？我希望會見到史雲斯嘅和母，佢係因為咧係從未上過陣，希望會俾個 last chance 俾佢，由阿雲哥爾俾佢嘅。 係嘛？你竟然嘅即係全世界。 喺諗告二嘅時候，你就咁會唔會？如果 都有機會， 喂 Kenny 啊，我冇想就一路打落去，我唔理二比二、三比三，我跟住都係要射十二碼嘅，有換告二出嚟。 呢次我覺得就唔手軟噶啦，因為阿雲二雲高二嘅成績。 係嘛？喂，咁都幾得意嘅喎！如果係嘅話， 呢我個人見解。 O K， 咁阿維咧， 季軍戰啦，大家都會有翻印象，近年啲季軍戰係比較多波入啲啦。我都會揀一個比較多波入嘅比數。 好啊，好啊， 我就會覺得巴西贏荷蘭2-1，咁巴西功力就唔係話真係太強啦，即係費特嗰啲組嗰啲唔再講啦。咁頭先我自己都話荷蘭 真係俾你逼死嘅，人哋3-2，你仲話你都話會估多波入，結果你嚟個2-1， 咁啊 點估啊？ 荷蘭就逼爆啊！你O K， 係咯，阿維2-1。 但其實阿維呢個比數就好穩陣嘅嚇，即係估呢個比分。O K， 穩穩陣啊， 謝賢啦，謝賢啦。 我啊覺得荷蘭會喺90分鐘之內贏3-1。 O K， 喂，大家都係90分鐘嘅係嘛？ 全部90，全部90。 O K， O K， 咁啊，依個係阿謝賢嘅睇法。O K， 咁啊，另外阿咪咧， 其實頭先都講過，即係對比史高拉利曬單曬到已經係油盡燈枯嘅時間咧，我諗阿雲哥爾都仲有嘢可以變嘢。咁再加上巴西咁嘅後防，咁嘅功力。我唔估2-0，即係對面自己咯。 啊、即係荷蘭贏。 荷蘭贏2-0，我真係唔信巴西有波入。 我以為你反高潮。 唔信巴西有波入。 我真係唔信巴西有波入。你出組澳啊，出組澳仲開心。 即係始終巴西係比較哀兵啲嘅，即係今屆打成咁。 史高拉你都真係炒啦。 你唔信巴西冇波入，我又唔信荷蘭冇失波啦。 O K， 好得 O K，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嚟到呢一度啦嚇，咁啊大家有啲咩意見可以繼續俾翻我哋，咁啊記得留意啦。嗱，聽日我哋嘅節目咧，我而家即場問一問，我哋係咪聽晚應該話凌晨深夜2點開始嘅？記得 兩點開始， 兩點開始我哋先做個分析預測先啊嘛。咁啊等到3點決賽正式開波嘅時候嚇，咁啊我哋聽晚嘅熱血世界盃嘅節目咧，嗱就去到即係要隔足一日啦嚇，咁就去到呢個13號嘅深夜，即係14號嘅凌晨凌晨兩點鐘就開始嘅。咁啊現場直播，我哋史無前例咁多人一齊做節目噶啦，因為仲有。哇！即係成百個球迷同我哋一齊啊，咁樣啊，咁啊再加埋我哋十幾個主持一齊上陣嘅啊，咁啊就會凌晨2點鐘開始14號，咁我哋會再出通告通知大家噶啦，咁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哋撐到 底啦， 撐到捧埋世界盃先啦，無論你係撐邊隊都好，希望踢一場好波。OK， 聽日再見，拜拜， 多謝曬，拜拜。